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踢爆300集大食会将于12月1日晚上7:30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 PayPal 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当日的餐券，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好，欢迎回到第二节的谁主香港啊。 第二节啦。 第二节啦，是啦。今次呢就是又讲一下一些就是、西方色彩又浓厚一点的东 西。是，即是 什么呢？就是讲这个 Let's Neutrality。 即是讲完社会科学呢， 是 那就讲最新的科技啦。 是啦，科技啦，是啦，是啦。咁究竟咩嚟嘅 咧？ 咁其實即係講緊我冇記錯，應該係早個人兩個禮拜啦。咁咧就美國嘅 FCC 啊 ，FCC 又即係呢個，哇唔識讀啊！咁我又用翻個中文嘅譯音啦。 係 就呢個美國嘅通訊嗰啲嗰個 committee 嗰個委員會咁樣，就出咗一份聲明，咁就咧就恢復翻呢個網絡自由啊。咁係咪好好正？ 咁即係本來網絡係唔自由嘅。 係啦係啦，嗱有少少咁嘅概念啦。咁其實即係講緊呢樣嘢，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話而家嘅一啲叫做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啦，咁即係一啲網絡服務供應商啦。香港最易明嘅例子就係PCCW 網上行， 係網上行，係啦，誒 cut 唔到嘅有線寬頻嗰啲，咁嗰啲叫網絡供應商啦。咁跟住。咁其實而家咧，香港其實應該都冇話乜嘢 block 你啲網站啊，或者乜嘢啊嘛。咁但係美國就而家就話恢復嘅自由係自由成點咧？就係話嗰啲網絡服務嘅供應商啊，可以就係決定究竟我俾啲乜嘢你睇，唔俾啲乜嘢你睇。啊，明唔明先？ 明。 係啦，係啦。咁咧，原來咧，喺葡萄牙咧就已經係叫做即係實施咗類似嘅嘢嘅。嚇，咁唔該，麻煩控制員去一去圖啊。咁啦，呢一個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即係圖啦，就係、是、一間葡萄牙嘅公司，啊咁就叫做 MEO， 嗯， 啊咁你睇下下邊咯，咁其實就係一個叫做手機上網嘅服務嚟嘅，咁佢就話啦，啊如果你想用呢個信息嘅，咁每個月就俾多一筆錢，啊如果你想用 Facebook 啊、用 IG 啊嗰啲係啦，咁又俾多一筆錢， 又俾5蚊歐羅， 係啊。 喂，但我想話其實好陰啫，你睇下，即每一個 category 咧，其實都至少有一樣嘢係我哋成日用嘅喎。 係啊，係啊， 全部都要俾曬錢咯。 哦，喂，係咪即係話，即係以前嘅網絡服務供應商咧，政府就限制咗你一定要開放曬你成個網絡，任人你中意睇咩睇咩。 其實唔係完全唔係咁講嘅，應該咁講就係話其實好耐之前講緊2005年嘅時候應該，咁就總之有條牟利啦，咁樣佢就走咗出嚟就話啊，我哋啲人上網就應該保持即係一視同仁嘅，唔應該喺度就話分你睇邊啲，嗰個唔睇邊， 即係咩網站都一樣。 佢提倡呢樣嘢， 即係你上一個你上網，譬如我用網上行咁樣， 係啦。 我上 YouTube， 我上 Facebook， 我上 DCV， 系啦， 你都應該只是當我上網， 系啦， 就冇分別嘅對待， 冇分別嘅對待，系啦，總之任何人都係。咁跟住嗰陣時佢咁樣講嘅時候，咁就一路喺度即係就開始叫做 enforce 呢件事啦。咁但係冇 regulation， 即係冇立法喺美國入邊冇立法。咁跟住就去到真係幾時開始即係叫做立咗法咧？就係講緊喺2015年嘅時候。2015年即係其實早兩年啫，咁就即係嗰陣時就叫做奧巴馬年代啦，咁但其實都唔關佢事，因為即係 draft 呢一條 regulation 嘅都唔係佢，咁就即係有咗呢樣嘢咯，咁就叫做啲電信商就唔可以開始係就係好似一間葡萄牙公司咁樣樣啦，即係逐個逐個咁樣收， 逐個逐個收， 因為全部都一視同仁曬。 咁跟住，但係去到即係就係話，即係依家阿親仔啊，上咗任啊，咁佢就叫做對於一啲可能電子服務網絡供應商佢哋啊好啲啊，咁佢哋就就話要即係取消呢個法案啦，咁樣。 但我唔明嘅，即係由細到大我哋上網，因為點解我頭先聽得咁辛苦，聽嚟聽都唔知係講乜。因為由細到大咧，我哋當呢、這個net neutrality 呢件事咧係。是與生俱來，是自然而然的，即譬如我即等於我買了個電話服務，我電話上了台，我喜歡打給誰就打給誰咯，是吧？咁然之後亦都係同樣道理，就係我有個上網服務，我中意上 YouTube 咪上 YouTube 咯，上 Facebook 上 Facebook， 上 Discovery 即我用緊係你俾條線我上網啫嘛。而不是話你俾咩網站我揀嘛，揀咩網站我自己揀。咁但係你而家講緊嘅就係。開始就越嚟越多唔同嘅網絡供應商咧，就可以就住你瀏覽唔同嘅網站收唔同嘅錢。 即係其實用一個嗱，如果講打機嚟講啦，可能容易明啲啊，就話嗱，你而家就買隻 FIFA 18，你買咗隻 game 啦，咁原來你買完隻 game 之後咧，但係佢有好多其他嘅故事模式咧，你要再俾錢先買到 DLC 係啦。咁你就要用其他再俾錢先買玩得到嗰啲開啟嗰啲章節咁樣。 即係我買咗個上網服務咧，我就要俾多五歐羅先上到 YouTube， 又要俾多五歐羅先上 Facebook。係 啦，係啦，或者一係你就用一個可能好慢嘅速度入去上咁樣，即係成個佢。咁但係其實有原因嘅喎，即係點解嗰啲網絡服務供應商要咁樣？嗱，我問你一樣嘢啊，你平時上網上得最多係咩網啊？ 上網上得最多，第一咧就打 FIFA。 DCV 系第二就系睇Facebook，第三就系睇 FIFA 相关嘅资讯，第四就系 WhatsApp 同 Telegram，第五就 YouTube，第六就咸网。 咁你觉得全世界有几多人一齐同你啊？赖佩咧，赖佩又平时上有咩网啊 ？Facebook 系啦， 用 Facebook 嗱， 即系个个都上 Facebook 啦。咁对于个网络供应商，佢一睇翻佢啲人究竟上咩？喂，大佬，可能你占。一半五成的人都是上 Facebook 的，那就是叫做 Facebook jam 了這個流量已經 jam了五成了，那他們就即是你對於即是網絡供應商來說，他們 就會想就是說，喂大佬，你這麼多人只是上 Facebook，我就 Facebook 就加價，我就收你 的錢，插嘴，即係好似依家政府咧，好似要加邊條隧道啊？ 即係道路收費， 係啦，係啦， 加隧道費 啊！咁都聽啊！我而家就一於就收費啲，咁你哋俾貴啲先用得啦， 俾貴啲先，咁啊一嚟又賺到錢，二嚟又減低流量啊嘛。 咁所以咧，好似啱啱我開宗明義就係話，點解 FCC 會話而家叫做係回復翻呢個叫網絡自由咧？咁就好似叫由市場去決定啊，自由咗成件事之後，你中意 block 啲乜嘢？ 唔係你澄清翻兩個核心觀念先，咩叫網絡自由，咩叫網絡嘅中立性 （net neutrality）？ 係啦，即係其實佢FCC 嘅版本嘅網絡自由咧，佢所定義，即係我睇完啦，我嘅定義就係會話就係話，俾翻啲網絡供應商，俾翻成個市場去決定翻究竟點樣收費模式啊，佢哋想點樣去 點樣用嗰個網絡， 點樣用個網絡。系啦，咁但系你對於網絡中立性呢一樣嘢，就係講緊究竟啲人去用同一個網絡嘅時候，應該保持住一個乜嘢態度，或者保持一個乜嘢守則去做呢？ 有冇啲精簡啲定義？咩你咩照讀啊，老細？ 喂，好難喎、啊，佢呢度仲複雜喎、 啊。唔係嗱，好簡單啫。嗱，網絡中立性就係呢一個使用網絡嘅原則，就係咧，不論係對於你係咩人啦，上咩網站啦。看什麼內容呢都是一視同仁的，即是你不會快了不會慢了不會收貴了不會收便宜了，總之就是你買得我的網絡服務你就飲得點用都可以，是的，就是這樣， 好好像簡單，是不是？這樣繼續 繼續繼續 好繼續繼續繼續繼續，但是即是對於我們來說，即係我哋不嬲就已經當咗呢個上網呢件事係老鳳，即係一個公共事業嚟啊嘛，大佬。 老鳳啊嘛。 但係其實network 呢家嘢係唔係公家嘅嘢？ 其實唔完全係公家嘅。 佢係 natural monopoly， 佢唔係公營事業。 因為譬如香港咁樣樣咧，你譬如你話香港寬頻啦， 咁其實係喺 都係私有， 即係喺係啊私有咁喺地下鋪 infra， 即係鋪嗰啲光纖啊嗰啲嘢。咁其實係全部佢哋自己搞喎，即當然政府係有嘅有一個角色喺度咁，但係唔係話真係幫佢哋去搞嗰堆啊嘛。咁即係同樣道理，所以而家其實香港上網都叫做係私有私有。 咁、但係點解 FCC 要開放翻咗個？所謂的網絡自由俾啲供應商自己決定是不是理想不同網收咩錢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幾個原因嘅，即係第一樣嘢啦，就係話佢即係 Donald Trump 啊嘛，佢上嚟嘅時候咁就會覺得呢一啲叫做係奧巴馬年代嘅嘢，咁就即係佢嘅對手啊。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就話其實佢背後就牽涉到一大嚿利益啊。 哦， 咁作為你話一個呢一個商人，即係我。即係呢度即係有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啦，咁就係話可能就係嗰啲網絡供應商就會即係有啲錢嗰啲咁樣嘅人背後又操作緊咁樣，咁同埋仲有第三樣嘢就即係大家都好中意講啦 fake news 啊，咁因為即係其實就算你話而家美國嘅網絡供應商咧，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完全中立咧？即係佢哋本身嘅定位嘅都唔一定喎。即係譬如即係美國最大嗰間 Comcast 叫做，咁其實佢本身就可能同 Netflix 就去即係傾好咗嘅。咁然之後就可能就如果你用佢哋服務嘅時候，咁你上 Netflix 就會睇片就睇得快啲啦。咁但係你睇其他台就可能冇咁快嘅咯，除非你俾錢咁樣。咁其實變相如果對於一啲可能新聞或者係一啲媒體你要報告一啲嘢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影響，就係話。我知道、原來你呢個州嘅人啊，中意睇 Fox News 嘅、啊，嗰、那個州人中意睇咩啊？有啲 fake news 啊，係啦，咁樣咁佢就話啊，咁睇 Fox 呢個州嘅人咧，要睇 Fox 就俾錢啦，如果唔係就淨係睇得 CNN， 咁就變相就可以令到啲人就啊。Fox News 上網咁慢啊，好啦，轉曬做睇 CNN 啊咁樣。 係咯，即係我唔知道你嗰個推測有冇根據，或者最尾會唔會係咪真係咁樣？但我自己聽咧就好危險，因為你變咗你可以用，因為而家好多嘢都係網上面啦。第一件事就係變咗你就係能夠用網速同埋收費呢兩大要素咧、去限制一啲不利於你嘅消息流通。 係啊。 因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消息的自由流通，其實是即又賴回我剛才所說民主社會或者叫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的、就是你不同的消息、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你都能夠自由而且平等地在一個社會裏面、很快速而且自由地交換，這個民主社會或者叫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特徵的。你看中國你就知道有些消息你看不到的嘛，你不利於政府的消息是看不到的嘛，但是如果你所說的東西是屬實的話，那就未來就更大了，他不是不給你看，他不是說你找尋不到自己的搜尋結果，而是他給你看， 但 是你 慢一 點，你看 fake news 就噗一聲就整單新聞都了，你看 Fox 或者一些、叫做公民記者自己寫的呢，就可能你要撈成分鐘才撈到出來，或者你要給這個29.9美金每個月呢、你才可以看到 Fox News 或者、其他公民社會， 超 快頻道那很大，即你會用這個經濟誘因和時間成本的誘因令到很多人是接觸不到啊一啲不利於政府或者至少不利於嗰個網絡供應商背後所 stand for 嘅利益嘅資訊，係好危險嘅呢件事。 仲有一個陰啲嘅位咧，就係即係譬如話有啲字佢censor 咗，佢唔俾你出咁樣啦，即係譬如六四唔俾出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係禁忌，就會更加想知啦。咁但係譬如果可能你話撈到某啲網係譬如假設個政府唔想你知嘅，佢特登撈慢啲，佢俾你睇嘅。咁但係就係因為考慮到你撈得太慢時間嗰樣嘢，咁所以。同埋似嗰樣嘢，令到你唔想去接觸佢咯。 咁其實呢度背後亦都係講緊，即係譬如你就話政府同某啲嘅網絡供應商去合作，佢先即係做呢一件事出嚟咯。 係我聽到係好恐怖。 其實係好恐怖㗎，即係好多人都喺度推測緊，究竟佢背後即係如果真係呢件事真係即係拉翻出嚟變翻做即係由翻呢個市場控制嘅時候，咁即係。好多人都是擔心咁呢樣嘢，而家美國 即係資訊本身的流通，雖然名義上是平等，咁但係實際上已經係唔平等噶啦。你有錢佬，你肥佬禮，即屌得罪講句肥佬禮，《蘋果日報》 點鳩樣都即係好得罪廣告喺呢個台，點鳩樣都多人睇過 My Radio 㗎，係嘛？大佬佢每年佢每年燒咁多錢，佢每年蝕咁撚多錢繼續做個蘋果日報，每年蝕咁多錢維係住一份爛鬼民主民所謂民主大報，係嘛？俾人睇，然之後建制嘅傳媒曝光率亦都已經高過蘋果日報啦。建制傳媒每日燒咁撚多錢落去 TVB 係嘛 ？H101 係嘛？成報星島。咁亦都有多人睇過《蘋果日報》啦，即本身呢件事以資本作為基礎，已經係好多資訊已經唔平等噶啦。咁所謂網絡，即點解我哋一直都話網絡係咁重要？就因為我哋睇 可以叫草快，可以有個資訊， 係啊，同埋係唔睇錢啊嘛，比較唔睇錢啦。咁但係我哋依家已經知道啦 ，Facebook 已經好撚邪惡啦，你唔撚落廣告 ，Facebook 已經唔出你啲 post 啦。而第二件事就係，如果未來加埋呢一個網絡的差別收費或者叫差別網速，我們看我們普通人寫的正評或者我們普通人報出來的新聞慢到閪咁或者好撚貴，咁就大家又翻翻去曬睇 K 零一啦，翻去睇 TVB。 即同埋即喺 Facebook 你都見，我會覺得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會即係將個社會分化得更加緊要。即係你而家譬如即係成日都話啦 ，Facebook 係一個回音壁嚟噶嘛，即係你睇開啲乜嘢，佢又 show 啲乜嘢。咁其實如果喺一個網絡供應商層面去做呢件事嘅話，更加 diverse 成件事，就係話你睇開 fake news 繼續睇 fake news， 跟住睇開 false news 就繼續睇 false news 咁樣樣，跟住又變咗兩班人都唔會睇大家嘅嘢。 你加埋廣告嗰啲就更加大鑊啦，係嘛？即係你。一嚟就已經就網速啦，網速或者上網收費啦；二嚟就已經係我頭先所講嗰個金錢資本嗰個分別啦，係嘛？蘋果日報，然之後 TVB 個 exposure 越大啦。第三就係廣告，即係你知依家 Google 啊成啊，你話大佬你睇個行網睇個話玩性玩具，佢出個性玩具廣告嚟㗎嘛，係嘛？你睇一睇阿仙奴啲嘢，佢就俾倫敦機票你睇㗎啦嘛。咁即係話未來嘅嘢就係你加埋廣告，呢三樣嘢三劍下逼，哇！大佬，你要用網絡嘅資訊去愚弄平民，其實真係會越嚟越容易， 即係同埋你想用一個免，即係叫做網上網啦，對我哋嚟講啦，叫做係一個免費嘅渠道啦，咪呀 。 但係你如果即係講緊美國先啦，我覺得美國如果開咗呢個先例咧。即係有不同地方的人都會跟 嘅。唔係美國不是先啊，你話葡萄牙。 不，葡萄牙是已經有，即係唔係應該咁講？葡萄牙本身冇呢個網絡綜合性嘅呢一樣嘢。 咁但美國佬大頭轉咧，就好多地方會 係啦，即係擔心就有其他地方又想學樣咯。不過其實即係亦都有啲人咁講嘅，即係話譬如。其實有啲似中國，因為中國其實就叫做封閉咗嘛，佢即係自己隔開咗嘛。咁所以你喺中國先叫孕育到呢個百度啊、阿里巴巴呢一堆嘢出嚟。咁有啲人就喺度講咯，即係譬如你而家譬如網美國嘅幾大網絡供應商係啊，咁可能 YouTube 同某間就叫做有個特約經營權或者叫做簽咗 contract 啦。咁如果你用 A 呢一間公司咧，咁就睇 YouTube 又快嘅。係咁，但係如果其他人用 B 嘅話咧？就可能佢就會揾第二個，即係呢啲叫做即係 video 嘅 upload 平台咁樣，就 partner 咁樣。咁你變咗去 B 廣，你用 B 廣告嘅，唔係 B 公司嘅網絡供應商嘅話，就可以快啲睇到 B 公司。 即係好難想像咯，對於我哋由細到大。 唔係咁就叫做可以令到多啲公司出到嚟啊！即係唔使俾 YouTube 一個壟斷曬。 我唔信喎，我覺得調翻轉喎。你最大的網絡供應商鎖死了跟 YouTube 合作，然後譬如你有新的NSA 日本仔 Nico Nico 早幾年爆出Nico Nico 出現，沒有網絡供應商跟他簽合約，沒有網絡供應商跟他簽了網速協定，咁然後大家上 Nico Nico 就慢喺度死咁樣，然後你網絡上面嗰幾大霸權咪永遠存續咯，即係你做了一定的規模之後，你簽死了你同 Let's say YouTube 同網上賤人係嘛？網上行簽話嗱，你以後咧就必然要俾我 YouTube 咧係喺同類嘅影音網站裏邊咧最鳩柒閪快嘅網速待遇。喂，咁然之後咁啱撞正，原來網上行咧就係你香港最大嘅網絡供應商。咁你其他嘅網站同類網站，即使質素好過佢，係咪內容好過佢都好，都起唔到嘅喎，即係網速嘅問題係嘛？是很大鑊的，我覺得。 所以即係而家美國啲人就即係討論得好犀利咯，同埋即係有其實美國唔止係即係我哋叫做平民去即係反對呢件事，就算係你講美國一啲大嘅公司企業咧，即係你話 Google 啊、Snapchat 啊嗰類型嘅公司都企出嚟，真係叫做聯手去即係反抗呢一樣嘢咯，因為呢啲網絡服務供應商佢影響緊嘅唔止係我哋市民呢一陣，其實連佢哋連帶隔離嗰啲公司都係。都一齊一齊一齊攋嘢啊！ 咁啊， 所以 明白。嗱咁咧喺呢個節目咧，睇下 moment 咧就鬧人啦。即係啱啱咧喺呢個直播室咧，咁啊留言咧，咁啊有人話呢個冇內容垃圾節目，好撚悶啊，執鳩咗佢啦咁樣。咁咧， 喂呢條友其實唔係今次先喺度留言，上次 係咩？我上次 又喺度留言。 咁我想講咧就唔中意就唔好睇啦，即係咁樣係嘛你。即系我哋讲学术嘢，咁啊肯定闷噶啦。咁啊闷咧，咁我哋尽量都讲得有趣啲。咁你话冇内容咧，就即系对唔住，好认真嘅。咁你能够话我哋呢个节目冇内容，但系好好笑，系咪啊？即系鸠噏，简直即系我哋学生主场嘅时候嘅风格，即系专搞就鸠噏，咁啊冇乜内容嘅。即系好坦白讲，譬如一集可能一个钟咧，大概得四五个字有内容嘅啫。亦都可以讲话我哋依家咧好认真做呢个节目咧，就有内容，但系唔好笑，好闷。咁你咧同事话又好捻闷又冇内容，咁点解你又入嚟听呢？你点解嚟留言呢？ 我哋又唔嘥鸠你时间 啦。系啊，你唔捻食鸠閪中意，你唔捻好听啊！用神驱嗰句，屌你老味！唔系啊，你咁捻多嘢讲，你入嚟插我 feel 上用咩啫？系嘛？唔捻中意唔好听咯，系嘛？得罪讲句，米捻喺度。 系啦，即系翻去睇你嘅热血时报咧。 哦，咁你又唔好咁讲，人哋未必系热狗嘅观众嚟嘅。你唔系非我族类就系热狗观众嘅。我假 account 嚟嘅，哦，假 account 嚟嘅 friend 都唔柒多个，咁啊死捻咗佢啦！屌你老母，快捻啲死捻咗佢啊！话俾你听，屌你老母，屌真系嗱，即系坦白讲句咧，呢、這个节目咧，即系譬如呢个世界上任何上嘅节目都一样嘅，永远都有监听嘅人系嘛？你神区嘅节目有热狗嘅人监听系嘛？我哋呢个节目咧最多人监听，你估下边个？你估下边啲人最中意监听我哋呢个节目？ 啊，黄杨达啦， 唔系，系自治霸楼，因为我发觉咧，本节目所讲嘅好多咧，有关自治霸楼嘅批评咧， 第二日就出翻文章， 第二日咧自治霸楼啲人咧就， 咁都系忠实 fans， 系啊，即系第二日咧佢就跳捻晒，诶、哎，屌你老味，琴晚周少峰就出我哋自治霸楼。跟住咧就系又要出几千字嘅澄清文章，咁但系讲嗰啲方又错嘅，咁然之后又为我下一次嘅节目咧提供弹药啦，咁啊，所以咧就嗱话俾大家听，即系咧嗱唔加月费咧冇所谓嘅，咁亦都唔留言唔 like 唔 comment 都冇所谓嘅，咁但系即系你听得呢个节目咧，即系已经系对我哋嘅。支持啦，即系我好坦白讲，咁我哋做呢个节目都不是为咗愉快，咁亦都不是为咗明星或者成，咁但系即系好开心，即系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就有啲知识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所以即系 即系大家嘅交流其实好重要， 系啊，交流好重要啊，都固然你有想法，你留言同我哋讲，或者 inbox 同佢讲更好啦，咁但系即系。我又唔明啊！即系你又唔中意我个节目，你又帮我拆 comment 数，又帮我拆 view 数，咁嘅系咩玩法呢？嗱，今日节目咧去到最尾咧，就唔再讲啲捻人啦，咁啊讲一讲轻轻大过啦。嗱，今日即系最近咧，北京就发生咗两单好重要嘅新闻，咁你哋有冇留意咧？吓， 呢个我 印象 中有一个就系话习近平啊嘛，又提倡要清洗呢个低端人口啊嘛，咁、你又不如同我哋解释下乜嘢叫低端人口啊？ 低端人口 系咪即系啲垃圾嘅市民啊？ 低端人口就是一个好共产中国式中文嘅字词嚟嘅。咁啊，即系低端人口，即系简单啲咩叫低端咧？即、低端点样译咧？好低嘅，好卑贱嘅 ，inferior 咯， 好 inferior， 好次等，好下等嘅，好下等嘅草根咁样。咁所以咁低端。嘅人民咁即系乜嘢咧？咁咪即系贱民啦！即系简单啲就系、其实中共就当你系贱民，不过贱民呢个字咧就实在太难听，系嘛？咁即系叫低端人口，咁人口即系人民啦，系咪？低端即系卑贱啦，咁简单嚟讲即系贱民。咁啊， 中共咧咁啊，即係叫做新嘅叫做姓汪嗰條茂利啦，係嘛？最近就喺十九大嗰度搭咗政治嘅直升機啦，咁啊直達呢個權力嘅最高層啦，係嘛？係咪啱啱入咗政治局？係咪有冇記錯咧？好似係。咁然之後佢喺北京咧就雷厲風行咧，就進行呢個對低端人口嘅叫做清理咁樣。咁就係源自咩事咧？就因為早幾日咧就北京咧有間叫做大廈大火啊，咁啊燒死咗唔少人。咁於是咧事後咧，咁啊一嬲已經蠢蠢欲動，想呢個驅趕低端人口嘅北京市當局咧，就以安全為理由，咁就開始咧大規模拆卸咧。好多農民工啊，或者叫做所謂低端人口啦，係嘛？一啲叫做低層工人嘅住房啦，係啊，臨時房屋啦。然之後天寒地凍咧，就驅趕佢哋出去咧野外咁樣。咁啊，不單止咧就係拆咗佢屋之後冇諗過任何賠償啦，係嘛？亦都冇俾到任何臨時嘅安置方案嘅，係嘛？咁你知道北京第一，佢真係北京係北邊嘅。係即係依家已經係好冷凍㗎啦，即係同香港依家十一月尾都暖粒粒啊，唔同啊，好冷凍。咁天寒地凍，冇瓦遮頭，咁啊非常之悲慘啦呢班人。咁另外一方面即係政府咧，亦都唔當佢哋人咁看待咁樣。咁啊呢件事就即係發生喺中國咧，其實就唔係太意外嘅，因為始終中國咧即係得罪講句咧，由人民到政府咧都係撲街到爆炸。 其實我覺得想將即北京呢個地方變到好似平壤咁啫嘛。 平壤？係 啊。 即點咧？ 就係話有一個地方，哇！你個個去到嗰度，覺得哇，好靚，好勁，冇任何低端人口嘅。 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咁之後就第二個猜測就係講緊話佢想將城區重新規劃。即係佢想引入更加多嘅所謂高端發展啊。即係啲 high tech 啊，high end firm 啊，咁樣，即係佢想引入啲更加高增長、更加優秀、所謂有競爭力嘅產業，於是就將呢啲低下階層啊、低下勞工嘅勞工密集或者叫做粗放式經濟嘅人咧， 就流放翻去邊？ 就流放翻去邊疆，流放翻去鄉村。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人你請來咗咧，就正如咧你食咗一隻臭雞一樣，就並不是你話咧甩拖就甩拖嘅。即系问题就系、是、好多农民工咧入嚟城市咧，第一就系佢可能乡下嘅地咧已经俾人 奸晒， 咪奸晒乡下地可能就俾人已经系强制合并咗啦，亦都可能喺佢入城嘅时候已经卖咗，亦都可能就已经荒芜咗，或者俾政府收咗地，咁就变咗佢即使驱除佢出城，佢都无处可归，佢翻唔到去村啊，佢村嗰笪地冇咗。咁然之後，你驅除咗佢出城，城市裏面冇咗住所，亦都冇咗工作，咁佢可以點咧？咁就呢一班人個未來走向係如何點咧？似乎咧，中共當局冇諗到。 同埋，通常呢啲人最後嘅做嘅就係呢啲販賣咯，販賣人口咯。 即係做奴隸， 唔係奴隸，即係做啲比較黑暗少少嘅工作。 黑工，咁唔係你黑工，你首先都要有工先至可以黑嘅。 咪就係話販賣人口咯。唔真真咪真系嘅，即系你有冇去过即系譬如深圳咁样，好多人真系会即系打荷包啊。 咁打荷包同贩卖人口有咩关系啊？ 跟住真系唔系啊，真系嗰啲会捉咗啲细路嗰啲，好多啊，即系 细路， 你中国嗰啲 哦，即系唔一定贩卖人口，好多不见得人嘅勾当啦，即系啲可能黄赌毒系嘛， 即系啲低端人口 黑帮生意系嘛，咁咁而呢個問題就唔單止北京係做緊，咁啊相傳咧就北京之後呢依家連深圳咧都正式落咗市政府嘅 order， 話深圳都要清除低端人口啦咁樣。 香港會唔會啊？ 香港會㗎，佢殖民完成嘅時候，咪將你啲舊香港人係嘛，咪驅逐去咯。系啊，驅你班香港人又唔撚聽話係嘛，又冇樓係嘛，又冇生產力，又港獨，咪驅除你哋咯。但系驅除出香港就唔知去邊啦，香港周圍就海嚟嘅，即係擁你落海， 擁你落海深圳啊嗰啲， 去深圳，咁深圳又將你驅趕咯，到時又去西藏喎，大佬。咁其實我係諗唔明中共係諗緊乜嘢嘅，因為 只可以講啦，即係習近 平唔正常， 唔正常，係習近平捉緊一盤好大嘅棋， 要 IQ 130以上先 理解。你唔明啊？ 即系你明白，你作为一个 精子的角度去想，你越多這些不安動盪的人口，你對政權挑戰就越大，你一班失業大軍有很大的民怨，無處可歸，無處可逃，無公開，然後他在一個城市不斷流曬，那他會做些什麼？其實他對個社會的安定的影響很大，他是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你說如果在中共的角度他要維穩，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其實深刻我到現在是 未想明白的。或者可能他們黨內又有些特徵，即是那些又很複雜。 不知道即如果一個 你真的要講的話呢，就只能夠講是、第一就是他黐了線了、嗯、那我 which is 你相信 我就不認同這個想法， 即你覺得政治人其實深刻都是理性的，所以理性的角度想就是可能真的經濟發展的利益或者經濟發展的需要很大，即或者換轉的角度來說，就是他經濟危機真的很嚴重，變咗佢必須要用一啲好極端而成本好大嘅方式去重組佢經濟。咁我呢個係我唯一諗到嘅可能嘅解釋，就係不即係佢寧願啊要捨棄呢班人，要創造咁大嘅社會不安定因素，佢都要係去清除呢啲叫低端嘅產業，清除呢啲野放式嘅低增長嘅產業，去重新做城市規劃。咁呢個係我唯一諗到嘅解釋啦。咁就套用翻孔教授嘅講法，就係、是。啲人成日話資爆咧，資爆去咗邊？資爆咧未必真係砰一聲爆。你睇下呢啲現象咧，亦都再加上深圳咧，啱啱有人分析到，原來佢好多核心產業嗰、那個規模都下降緊。 即係特別你話啲即係新科技嗰啲，即係好多樓起咗又冇人住。 係啦，係啦。咁即係中國究竟其實係咪面對一個比較緩和但係好嚴重嘅？經濟的衰退和經濟危機呢，我覺得大家拭目以待。好，那今集 最後一分鐘。那就話說呢，12月3號即是今個星期日，那早上的9點半呢，在西灣墳場呢，那就有這個加拿大駐港的總領事館呢，他們會舉辦一個紀念儀式，那就是會紀念回呢，即是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保衛戰的時候呢，那因為都有超過大約600名左右的加拿大軍那有來幫手的，那就這個儀式呢主要是紀念回他們這樣啦。咁大家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咁都可以当日去一去咁样咯。 好，咁啊，今集 时间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系啦，咁下集咧就会继续讲developmental 唔系 modernization theory。究竟点解经济发展唔必然会带嚟民主咧？吓，咁下集会再继续同大家讲解嘅。咁至于就系话第二节嘅时间咧，咁啊就请。繼續拭目以待何君同埋賴佩嘅演出。咁又到月尾啦，咁再提一提大家咧，如果想支持我哋呢個節目，或者買 video 或者其他節目咧，咁啊記緊交月費。好，咁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夜晚10點再同大家見面，拜拜。